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正在将 3D 的时空距离越拉越近。全长170多公里的京滨城际铁路连接北京城市副中心和天津滨海新区，2016年起开工建设。目前京滨城际天津宝坻至北辰段已经完成了 80% 以上，计划2022年上半年主体结构基础工程全部完成。全线通车之后，北京通州到滨海新区预计用时56分钟。 上月底，正在建设的京滨城际铁路北辰特大桥完成转体，打通了架梁的通道。京滨城际铁路建成后，远期将开行列车99对，预计年客运量将达到1623万人次。 京滨城际铁路建成之后，将会对滨海新区北部沿线的产业集聚起到促进作用。记者从滨海新区发改委了解到，从2015年至今，北京3000多家各类型的企业引进到了滨海新区，协议投资额9000多亿元。虽然在天津落地生根，但是很多企业都有频繁出差、京津两地办公的需求。 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云盛智能科技公司的虎鲸无人机正在测试飞行。2018年，这家从北京中关村创立的企业落户天津滨海新区。该企业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未来通过京滨城际，住在北京通州或朝阳的职工就可以不用去北京南站，直接快速抵达滨海新区，方便一天之内的通行。 此外，不久之前，国内首个同时跨越京沪铁路和京沪高铁的城际铁路转体梁，新建首都国际机场至大兴国际机场城际铁路联络线一期工程廊坊特大桥转体梁，历时110分钟，在河北省廊坊市境内成功完成了转体。全线建成之后，首都国际机场至大兴国际机场可以实现45分钟通达。 新建首都国际机场至大兴国际机场城际铁路联络线工程是京津冀城际铁路网规划建设的重要项目。根据已批复的规划，项目南端与京雄城际铁路固安东站接轨，连接高铁雄安站及京雄商高铁，向北经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站、廊坊东站、环球影城站、北京副中心站、首都国际机场站等，连接京哈高铁的怀柔南站。 值得期待的是，两个机场联络线不仅方便中转客流，在北京副中心站还可以换乘京滨城际、京唐城际。项目对完善京津冀核心区铁路枢纽功能，实现轨道多网融合、铁路航空多式联运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于2019年开工，起自廊坊东站以东经济省界处，终至大兴国际机场以南经济省界。全线工程正在稳步推进，主体工程预计年内完成。二期工程正在加快开展项目的前期工作，整个项目完成后将实现两大机场的互联互通，通达时间将缩短至45分钟。 昨天，轨道上的京津冀第四报道组开始在河北邯郸的采访。团队成员前往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邯郸货运中心和邯郸钢铁集团，了解钢铁产品、铁路运输以及邯郸中欧班列的开行有关情况。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邯郸货运中心日常主要负责钢铁、煤炭、焦炭、进口矿石以及合金类产品等五大品类货物的运输。邯郸是我国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邯郸钢铁集团生产的钢铁制成品涉及汽车、电器和工业等不同领域的产品制造。每年邯钢集团大概有超过一半的产品都是通过铁路进行运输的。我们的采访团队也实地探访了邯钢集团的一个冷轧钢成品的仓储和运输基地，现场可以看到已经打包好的卷钢产品通过巨大的龙门雕直接就可以装载上开到厂区的货运火车，运往各个下游的使用厂家，真正实现了门到门和一站直达，极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对内主要从事钢铁运输，邯郸货运中心在对外贸易运输方面，在所辖的高邑营业点成功开行了北京铁路局管辖范围内的第一趟图定中欧班列列车。中欧班列是往来于中国与欧洲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集装箱国际铁路联运班列。目前邯郸国际陆港公司已经常态化每月开行一列直通俄罗斯的班列，运输的产品主要是汽车、家用电器、工业设备零件等。 目前，邯郸市正在建设陆上无水港口服务基地，在货物集散场内实现装载、查验、报关和运输等所有环节一站式服务。从今天开始，采访团队将前往天津市，在天津货运中心、天津港和天津市交通运输委进行采访，了解天津在海运和铁路联合运输、公路转铁路运输和港口群建设方面的情况。欢迎您持续关注。 以上是今天的今日头条，协同发展美好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接下来一起关注三地热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绿色发展的消息。以共商绿色发展为主题的中欧合作伙伴对话首场活动昨天在北京举办，活动由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司和北京市发改委共同举办，围绕推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加强中欧务实合作，开展交流对话。 北京作为全国第一个减量发展的超大型城市，是绿色发展的坚定支持者和率先践行者。北京市发改委主任谭旭翔在主旨发言中表示，13五以来，北京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保持全国最好水平。PM2.5 年均浓度五年累计下降 53%， 刚刚过去的6月月均浓度仅为18微克每立方米，创有监测记录以来单月最优水平，优质能源比重提高到 98.1%， 基本实现平原地区无煤化，新增城市绿地3600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44.4%。 谭旭翔说，十四五期间，北京将会继续深入实施绿色北京战略，到2025年，北京市可再生能源比重将会达到14%左右，煤炭消费量控制在100万吨以内，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1600公里，北京市森林覆盖率45%，建立100处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区。 为做好2022年冬奥会空气质量保障，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同时公布了街巷环境卫生质量要求和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质量与作业要求两项新版地方标准。路面尘土的残存量这项指标被写入了新标，按照新要求，居住区周边车道上的尘土残存量每平方米不得超过15克。 按照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质量与作业要求的要求，城市道路被划分为了一级、二级、三级，共三个清扫保洁等级，其中主要交通场站的周边、大型商业、文化、教育、卫生、体育、旅游等公共场所周边、历史文化保护区等道路的清扫保洁等级都被列为了一级，而居住区周边等道路则在清扫保洁等级方面被评定为了二级。 新版本准提出，重点地区、主要道路、繁华区域等应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清扫保洁作业时间及作业频次，餐饮饭店、集贸市场和建筑工地等地周边的易污染道路应增加作业频次。新版本的标准提出，当遇中雨及以上天气时，应暂停全部作业，雨后应及时进行路面的积水清除作业，一在雨后开展一次的机械清扫作业，当遇到五级及以上的强风天气时，可暂停人工清扫和机械的冲刷作业，当遇空气重污染天气时，应增加相应的作业频次。 北京市近日发布45项地方标准，将于今年12月1号起实施的车用汽油环保技术要求和车用柴油环保技术要求两项标准全面沿于国家标准、日本标准以及欧洲标准，将为北京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做好2022年冬奥会空气质量提供保障。 本次修订在汽油方面加严了烯烃含量、芳烃含量、流程各点温度限值，有利于减少碳氢化合物、一氧化碳和颗粒物的排放，同时增加了氯硅等物质的含量限值，有利于杜绝有害物质的添加。在柴油方面加严了多环芳烃含量、流程各点温度限值，有利于减少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的排放，同时增加了不得加入卤素、含硅、含磷化合物等任何可导致汽车无法正常运行的添加物和污染物的要求，有利于杜绝有害物质的添加。 实车试验结果目前表明，标准实施之后，汽油车颗粒物排放可以下降 20% 到 30%， 碳氢化合物下降 10% 到 15%， 一氧化碳下降 6% 到 10%， 而柴油车的颗粒物排放可以下降 20%， 氮氧化物下降 10%。 继续来关注天津市绿色生态屏障建设生态效果研讨会12号在绿色生态屏障建设现场指挥部召开，来自京津两地的专家们参观了绿色生态屏障，请听天津广播电视台带来的报道。 来自京津两地的专家们参观了绿色生态屏障，对这里产生的综合生态效果给予肯定。 有水体，有这个湿地，还有树木，增加了我们空气湿度以后呢，对我们的气温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因此我们这个生态建设对于我们这种局部气候的改善是非常有益的。 在这里边的话呢，雪桥梁山水林前湖草营造了大量的林地，森林的生态环境能力得到了可持续的提高，因此这一个工程是新时代的一个有价值、有创新，做得十分精细，而且产生了新的生态效果的工程， 把咱们南北水系通过工程沟通起来了，通过绿色屏障来涵养了我们的水资源，来提高了我们的水质量。 再往将来的发展，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系统和我们最北部的山区的生态系统，通过河流、通过生态廊道，那么把它进一步的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系统。这样体系的建设一定会带来生物多样性的进一步的加强。 目前呢，我们在制定“十四五”建设的实施方案。第一个呢，就是提质，就把我们目前的所有的建成区，我们要通过提升林地、湿地、水面、草地的一个质量，来提升我们这个碳汇的水平。我们要通过持续的建设，把我们这个屏障区要确实打造成一个大系统、大格局、大生态的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作品。 三地热点，我们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河北承德隆化县立足本地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不断壮大温泉旅游康养产业和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加速一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谱写新蓝图。具体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李博兴、承德台记者曹雷的报道。 在承德市隆化县团瓢村的瑞兴智慧生态农业观光园，一茬茬特色有机蔬菜长势喜人。每周这里会有7吨的新鲜水果蔬菜成熟，并通过冷链运输车直接配送到北京客户家中。隆化瑞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志旺： 去年咱们的年产值大概是900万左右，今年咱们在这个技术上相对来说成熟一点了，也在原有15种的基础上又增加了6种，有这个金童玉女小黄瓜，还有这个紫色的空心菜，还有这个水果椒，每个月的产值大概是200万。 得益于产量和效益的双提升，在园区打工的村民也感受到了生活的新变化。村民苏丽娟： 去年咱们的基本工资是2000，在今年的工资上是涨到了2400，我们的工资是一年跟着一年的往上涨，我们也都很高兴。 与此同时，隆化县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同步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康养等特色产业。在毛巾坝镇的风水湾温泉城，一个以休闲娱乐为主题的水世界乐园正在进行最后的准备。隆化县风水湾温泉城总经理李艳玲： 正常运转之后，就是对于周边的一些村民的一个带动，就是说人员就业这块安排大概是在150人左右的一个安排，薪资大概是每个月是在2800块钱左右。 为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隆化县规划以乡村振兴示范区、温泉康养特色小镇建设为引领，做强文旅康养产业。今年预计接待游客90万人次以上，实现综合收入7亿元。 再来关注防汛抗汛。11号傍晚到13号清晨，北京地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为6月1号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持续时间约36个小时。北京市气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1号晚上6点到13号早6点，北京市平均降雨量114.2毫米，城区平均118.2毫米。 此次降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大、风力大等特点。京津冀地区出现大范围暴雨到大暴雨天气， 北京丰台、通州、大兴、延庆四个区平均雨量都达到了暴雨量级，其他各区均为大暴雨量级。 在风力方面，降水期间，北京全市共有133个站，阵风达到或超过7级，延庆、门头沟、平谷、丰台共21个站，阵风达到或超过9级。 此外，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354.1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了近60%。强降雨过后，土壤含水量接近了饱和，山区和浅山区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公众需要提高强降雨天气和次生灾害的防范意识，不要前往危险地带、河道、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域活动。 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给北京带来了丰沛的水资源。据北京市水务局的初步统计，本场强降雨的总降水量为 18.87 亿立方米，蒸发 0.24 亿立方米，土壤渗入水量 16.37 亿立方米，形成水资源量 6.23 亿立方米，密云水库单场降雨补水超过了 1.5 亿立方米，是22年来最多的一次。 经过初步的统计，到今天上午，密云水库在本场强降雨过程当中的来水量将会超过 1.5 亿立方米，这也是继1999年以来单场降雨过程当中来水量最大的一次。昨天下午4点，密云水库水位为 148.35 米，蓄水量 24.841 亿立方米，与7月11号的8点相比，水位上涨了 0.78 米，蓄水量增加了 1.107 亿立方米。预计到7月14号8点，密云水库三天来，来水量将会超过 1.5 亿立方米。 此次降雨，密云水库的两条入库河流，白河和潮河分别出现了洪峰。密云水库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洪水消退过程较慢，防汛人员已坚守三天两夜，按要求精准及时测量雨量、洪峰、含沙量等数据，并及时上报信息。未来几天，防汛人员将密切关注河道的洪水情况，记录好洪水涨落的全过程，为密云水库的防汛工作提供好第一手数据。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记者从天津市气象局了解到，从预报情况来看，今年盛夏，天津市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高，降水量略偏多，可能有阶段性的干旱和局部的涝发生，应该提前做好防范。 天津市气候中心的高级工程师杨德江介绍，今年的盛夏季节即7月到8月，天津市大部地区的气温较常年的同期略偏高，降水量略偏多。由于夏季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可能有阶段性的干旱和局部涝涝发生。预计盛夏天津市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1至2成，预计今年盛夏海河流域降水量整体偏多20%左右。 河北方面，从12号开始，河北张家口市迎来了强降雨天气，清水河河务管理处及时了采取措施，确保防汛的安全。我们来听张家口台记者安永月的报道。 12号凌晨开始，张家口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雨量为30到60毫米，局部达到70至90毫米，个别点超过100毫米。张家口市清水河河务管理处及早部署，对主城区内30道橡胶坝进行江坝措施，采取堤坝运行，确保防洪安全。张家口市清水河河务管理处监控调度中心主任刘明军： 停止一切涉河工程施工，要求呢所有的人员、机械、物资、设备等全部撤离河道，加强橡胶坝及河道堤防的巡查巡检工作。清水河上游崇礼区四个水情测报站的预测预警工作。 同时，张家口市清水河河务管理处工作人员沿清水河沿线进行不定时巡查巡检，发现有市民从事危险活动，第一时间及时劝阻。张家口市清水河河务管理处巡查人员： 广大市民朋友，不要在河里头下网捕鱼、玩耍、游泳，尤其是现在是中小学生都放假了，提醒中小学生们千万不要下河，确保生命安全。 接下来关注福茂会。 昨天，商务部召开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1年服贸会将于9月2号到7号在北京举办。本届服贸会举办地位于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论坛和会议、展览展示、推介洽谈、成果发布、编会等六类活动。其中，展览展示面积约为13万平方米，论坛和会议以及推介洽谈活动100余场。9月3号到4号两天为专业观众日，9月5号到7号三天为公众开放日。 目前服贸会招商招展工作正在全面推进，国际方面已经有105个国家和地区的138家境外及驻华机构拟线上或线下办展办会，服务贸易前30强国家和地区均有机会参与，涉及76个与我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协议的国家。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消息。国家卫健委13号通报，7月12号0至24时，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本土病例2例，江苏1例，云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另外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教育部昨天召开了新闻通气会，介绍将会进一步推进课后服务工作，确保今年秋季开学之后实现义务教育学校全覆盖，并努力实现有需要的学生全覆盖。3.半难题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2017年以来，教育部多次出台相关的文件，推进课后服务。截至到5月底，全国共有 10.2 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开展了课后服务。 记者从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昨天辽宁多地出现了强降雨过程，全省共有24座水库超汛限水位，朝阳、葫芦岛等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灾情。截至13号的下午2点，全省共有24座水库超汛限。 全国广播云上融媒体主题报道， 同唱一首歌。 广州市最北的行政村连麻村曾经是出了名的贫困村，为了改变家乡的面貌，连麻村第一书记潘安娜坚守了1300多个日夜，带领乡亲们走上了脱贫致富路。这个曾经偏僻落后的小乡村，如今已经成为了人气旺盛的旅游打卡点。同一首歌，今天呢，我们请听广东新闻广播记者方言罗俊林带来的报道。 连麻村坐落在广州市版图最北端的从化区吕田镇，一条由南北向流淌的连麻河将村子一分为二，清澈见底的河水倒映着青山，青瓦白墙的民宿星罗棋布。而在几年前，这里还是出了名的贫困村。2015年底，土生土长的连麻村人潘安娜毅然回到家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探索建设特色旅游小镇的路子。建设刚刚起步时，一切都像是摸着石头过河。如何才能把连麻村优秀的生态环境资源利用起来？村委首先想到了发展民宿。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潘安娜不顾家人的反对，凿开了自家的围墙，改造起自家的民居，成为村里最早的民宿试点。 做民宿、酒产业、农家乐、养蜂、炒茶，我们是以党员干部先做起来，作为致富带头人，我们要做出一个榜样，就是让村民看到真正的实惠。 几年来，潘安娜几乎不分日夜地扑在工作上，为了鼓励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她走遍11个经济合作社做宣讲。他的车在一年内跑出了50000公里，遇到乡亲不理解配合，他一次又一次用真诚和实干为他们排忧解难。在他的带动下，村民的想法逐渐发生转变。 开始我们做了一个集体的摆卖点，是没有人愿意去摆卖的。为了鼓励大家，我们只收5块钱的卫生保洁费。两委干部带着这些党员也很努力去做引流的工作，马上啊成立这个村公司，会去对接一些中介啊，像旅游公司啊，把我们的线路推出去，慢慢有游客进来了，那村民在那里就不是坐冷板凳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就争着要了。村民的思维是从要我做到我要做。 在潘安娜看来，要想走好脱贫致富路，就必须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每当遇到难题，他更是以身作则，冲在最前头。这是源于党员两个字在他心中沉甸甸的分量。 我爷爷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是东江纵队的一名队员，他喜欢挥春，上面写着都留着很多党的痕迹，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时候我就在想，我觉得共产党是一个很神圣的组织，我也能不能加入到这个共产党。后来我就在学校提交了2次的入团的申请，成功的入到了团。那时候我就觉得很荣幸，距离入党越来越近了。高校里面我就提交了入党申请，在我毕业那一年加入了共产党。 潘安娜常说自己是连麻的女儿，又是一名共产党员，理应服务好家乡的群众。每次将党员的徽章戴在胸前，潘安娜都感到无比的自豪。同时他也从来没有忘记这枚徽章所代表的初心和使命。 共产党它是走在前面的一个角色，永远就是在我们农民群众来讲，它是一个领头人，是一个带头人。虽然现在没有了硝烟，没有了战争，我以后出到社会，我也想做这样的一个领头人，也可以像以前的战士们做出一些东西，是为人民群众去服务的。这个就是我入党的一个初心。 如今连麻村村民的人均收入比建设前增长179%，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变通道。作为村党支部第一书记，潘娜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而是继续带领着乡亲们描绘乡村振兴的亮丽画卷。一段饱含深情的旋律从他心里流淌而出，在新时代的秀美乡村久久回荡。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洗脑为民主，共产党他一心就。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罗俊林。第一次和潘安娜面对面的交谈，她朴素真诚的话语，坚定不移的信仰，让我深受触动。回忆起第一次戴上党员徽章的那一刻，潘安娜的眼睛亮了起来。她说那是她期待已久的时刻，是一份前所未有的荣誉。她的心底坚定了一个想法，那就是一定要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成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公仆。潘安娜常说自己是连麻的女儿，而倾注了无数心血日新月异的连麻村又像是自己的儿女。从回到家乡到带领家乡人一步步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潘安娜用自己的汗水书写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世界卫生组织13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3号下午5点55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了372,970例，达到了1,870,086,096例，死亡病例增加7,469例，达到了404,2921例。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德国总理默克尔13号表示，为了应对更具有攻击性的新冠变异病毒，德国 85% 的12到59岁人群和 90% 的60岁以上人群需要接种新冠疫苗。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上周提出，为了防止德尔塔变异毒株在该国引起新一轮的疫情，德国需要达到上述接种率的目标。 默克尔当天到访了该研究所，并呼吁民众接种疫苗使病例数增长的趋势得到控制。他表示，目前的核心问题是有多少人接种疫苗。默克尔表示，不会强制要求人们接种疫苗。截至12号，德国 58.7% 的人口已经完成了至少一剂的疫苗接种，43%的人口完成了两剂疫苗接种。 近日，印度北部山区迎来了大量游客，在景区内的游客不戴口罩、零社交距离的行为，加大了新冠病毒传播的隐患。当地时间13号，印度总理莫迪和印度卫生部的官员分别向印度民众喊话，希望民众遵守防疫行为规范，防止第三波新冠疫情的到来。 印度总理莫迪在13号与当地地方官员举行的新冠疫情视频会议上，对近日印度一些地区报复性旅游行为特别提醒，强调民众需要严格遵守新冠的防疫要求，以抵御可能来临的第三波疫情。 印度卫生部13号也就同样的问题向民众发出了警告，人们外出旅游不遵守防疫规范，可能将已经取得的抗疫成果化为乌有。印度卫生专家也指出，第三波新冠疫情是否到来，取决于民众当下的态度。不遵守防疫措施，其实是在邀请疫情再次光临。 自6月下旬开始，印度各地陆续有条件的实施解封，很多地方人员聚集性情况严重。从上周开始，新德里市政府已经陆续关闭了市内近10个露天大型市场，游客集中较多的北阿肯德邦也从7月12号起将该地区的封锁措施延长一周。 关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卫生部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中午12点，该国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数达到了10,079例，这是疫情在该国爆发以来单日新增病例数首次过万，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855,949例，新增死亡125例，累计死亡6385例。 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13号晚宣布，将该国6月底开始实施的四级封城措施延长14天，以应对新冠确诊病例数持续增长的局面。过去两周，该国约 80% 的新增确诊病例为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所致。为控制疫情蔓延，津政府决定将原定于13号到期的四级封城措施延长14天。 澳大利亚科学家达斯图尔教授带领团队发明了一种非侵入式的血糖试纸，通过唾液测定血糖水平，让糖尿病人摆脱为了监测血糖而每天多次扎手指采血的痛苦。这项技术通过把一种可检测葡萄糖浓度的酶置入到微晶体管，继而经由晶体管传输血糖水平。 达斯图尔说，血糖试纸内嵌晶体管的电子材料是墨水，可借助低成本的打印生产。另外，非侵入式的检测法意味着血糖的检测有望实现无痛，继而帮助糖尿病人更好地监测血糖水平。 这一血糖检测项目已经从澳大利亚政府获得了630万澳元，约合470万美元的资金。一旦临床试验通过，那么这笔资金将会被用于建厂生产试纸盒。按照达斯图尔的说法，这项检测技术可能许可用于新冠病毒、过敏、荷尔蒙以及癌症的检测。 当地时间7月13号，美国波音公司发布声明称，将减少旗下飞机787梦想号的交付量，以应对监管部门对该型号飞机的质量担忧。12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波音飞机787梦想号机头部位存在问题。对此，波音公司预见称，今年 787梦想号的交付量将不会超过现有库存的一半，该型号的生产速度也将同步放缓。此前波音787梦想号曾因部件连接处间距有误而中断交付5个月。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昨天上午，中国足协正式公布了2021赛季中超联赛第一阶段剩余比赛的赛程，其中广州队将会在7月15号补赛，北京国安队将会与河北队在16号晚间的7点半于江阴体育场进行补赛。从7月18号和19号开始，中超联赛开启3天1场的赛程。 三天一场的赛程十分紧密，具体的对阵和之前的安排一致，只是比赛时间和场地做出了调整。此外，按照调整后的方案，中超联赛的第一阶段结束后，两个赛区的前四名进入争冠组，后四名进入保级组。对于国安队来说，未来的10轮联赛还是要全力争强，争取可以拿到一个理想的分数，为第二阶段争冠打下坚实的基础。 足球方面，中超联赛重启在即，留洋球员吴磊也于今天返回西班牙，完成国脚到俱乐部球员的角色转化。目前西班牙人队正在巴塞罗那备战，该队定于当地时间7月18号前往马贝拉，开启为期2周的拉练。届时吴磊将会随队同行，为新赛季西甲联赛蓄力。这也意味着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吴磊都将会面临双线作战的考验。从此前世预赛亚洲区40强赛的备战情况来看，吴磊回国之后进入状态迅速，和队友配合也很默契，再加上西甲联赛的备战和比赛强度有所保障，若其选择在12强赛首战前回归，应当可以达到即插即用的效果。 日前结束奥运会落选赛回国后，正处于防疫隔离中的中国男篮进行了视频会。主教练杜峰总结称，球队目前的实力与世界强队存在很大差距，但他也通过落选赛看到了希望。中国男篮的下一项比赛任务是2021年国际篮联的男篮亚洲杯，将于8月17号到29号在印尼雅加达举行。除了中国队外，目前已有12支球队晋级亚洲杯。 昨天，我要上全运北京市健身气功选拔赛暨2021年北京市健身气功站点联赛在北京大兴体育中心成功举办。具体情况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带来的报道。 7月13号上午，来自北京市街道社区、农村乡镇、企事业单位的32支队伍近300人参加了我要上全运北京市健身气功选拔赛暨2021年北京市健身气功站点联赛。来自丰台区的孟令翠第二次参加选拔赛，她说， 首届已经4年过去了，第二届参加这个更是比较开心了，我们和队友合起来打的成绩非常好，得到了全场的最高分9.20分，非常开心。 自2001年国家体育总局推广健身气功项目以来，北京市稳步推进健身气功项目发展，目前共有710个健身气功站点，为健身气功项目普及发挥了积极作用。首次参加比赛的陈亚飞表示， 我是第一次参加北京市我要上全运会选拔赛，好多人说健身气功是老年人的项目，但同样也是我们年轻人的项目，我也需要继续加油。 中国香港帆船帆板队已于昨天上午从香港飞往东京，参加2020东京奥运会，也是首支抵达东京的中国香港奥运代表队。东京奥运会帆船帆板比赛场地位于神奈川县藤泽市的江之岛游艇码头。本次中国香港帆船帆板队一行共5人，其中包括2名运动员、2名教练。总教练陈静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队伍可以做好防疫，并尽快下水适应场地。 澳大利亚女足国家队的主教练古斯塔夫森13号表示，来自亚足联的中日澳女足都有机会在东京奥运会从各自小组出线，但球队间竞争比世界杯更为激烈。亚足联排名第一的澳女足，据介绍于7月11号抵达日本，开始奥运前的备战。14号奥运女足将会和东道主日本队进行一场热身比赛。 巴西奥委会13号公布了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巴西代表团名单，包括301名运动员，此外还有18名替补运动员。巴西奥委会的副主席、代表团负责人拉波塔介绍说，替补运动员在手球、足球、乒乓球、田径和马术项目中，在必要时才会被征调。 东京奥运村13号正式开放，但巴西代表团成员并不是抵达东京即入住奥运村。巴西奥委会并未正式公布本届奥运会的奖牌目标，但希望能够超越里约奥运会他们所取得的成绩。 北京冬奥村首家赞助企业中国银行昨天正式入驻。当天，中国银行北京冬奥村场馆运行团队、业主单位负责人共同签署了入驻文件，并且交接钥匙。据介绍，目前冬奥筹办工作已经进入到全面冲刺的关键时期，奥运村部也已经实现了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三个冬奥村的场馆化运行。后续将会坚持问题导向，加强统筹调度，筹划推演以及沟通衔接，按照闭环管理的要求，全面梳理服务内容和工作流程，科学统筹住宿、餐饮、商业配套等工作，及时调整相关政策程序和运行计划，为赛事运行奠定基础。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继续来关注文化和旅游资讯。国家大剧院复排制作的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昨晚开始在大剧院首演，在指挥家李新草的直棒下，女高音歌唱家雷佳、男中音歌唱家廖昌勇等七位主要演员与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管弦乐团、合唱团和中央民族乐团共同为观众讲述了革命时期共产党员坚定信仰之光的感人故事。 经典民族歌剧《党的女儿》首创于1991年，根据1958年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改编，成功塑造了第一代田玉梅、戚叔公等经典的舞台人物形象。本次复排版的导演是首演版本导演之一汪俊，舞美设计则是利用了多媒体等现代化舞台技术，为这部经典带来了不同的韵味。本轮演出将会持续到7月18号。 北京京剧院百剧百人庆百年优秀剧目展演季近日启幕，包含新编戏、革命现代京剧、传统戏、挖掘整理剧目在内的29部、36场精品力作将陆续上演。七月将上演的剧目有《大宅门》《宋家姐妹》《梅华香韵》等新编京剧，《乌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三部革命现代京剧，以及传统京剧《梅玉佩》《姚七》。 由北京舞蹈协会和市教委联合举办的第17届北京舞蹈大赛决赛阶段将从本周四开始在天桥剧场举行，并持续到21号。多场业余组和专业组的比赛和最终的颁奖仪式都将和首都观众进行见面。 继舞台广播剧《三妹》之后，一池导演将推出321创作计划的第二部《二把刀》，7月16号到25号在鼓楼西剧场首演。该剧由青年相声演员金飞、陈曦以及青年演员张迪、朱冠玲等主演，讲述的是两个相声艺人的故事。 改编自经典同名电视剧的话剧《人间正道是沧桑》目前结束了上海站的演出，并将于本月28号到8月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该剧由姚远编剧，胡宗奇导演，南京市话剧团出演，演员张志坚、张彤、曾黎领衔主演剧中的主要角色。 明天天津的演艺市场依旧精彩，首先是下午1点半滨湖剧院上演的京剧折子戏专场，随后晚7点半3场相声专场演出，分别将在千祥艺文院、哏都青年相声剧场以及极品相声帮剧场同时上演，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去观看。关注更多 3D 的演出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演出。 再来关注展览方面，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明天起将会向公众开放，市民参与积极性比较高，截止到昨天晚上的7点半，开放首日至7月24号的门票已经被预约一空，票已经排到了7月25号的下午，所以想去看展览的市民朋友一定要抓紧预约了。 近日，石景山区模式口大街承恩寺内的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正式开馆，近10个展厅内展示了包括景泰蓝、万寿吴江碗等在内的400余件燕京八绝的传世精品，市民可以通过官方公众号预约购票参观。 昨天在位于东棉花胡同的中央戏剧学院东城校区，伴着师生在学校的操场和建筑内外的沉浸式演出《党史第一课：艺术教育的革命之路》红色院史展揭幕。通过珍贵的文献回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文艺发展的历史轨迹，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党史课。 展览以珍贵的文献见证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延安鲁艺的历史，彰显其作为中华民族新时代文艺运动推动者的核心主题。据了解，此次红色院史展作为常设展览，未来将面向公众实行预约开放。关注更多 3D 展览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展览。 关注河北方面，河北秦皇岛万米木栈道从金海湾出发，终点在鸽子窝公园，是很多游客和市民必去的打卡地。近日万米木栈道休憩一新，正式和游客和市民见面。我们来听秦皇岛记者王丹带来的报道。 金色的沙滩，绿色的树林，碧蓝的海水交相辉映，休憩一新的暗红色万米木栈道犹如一条丝带点缀其中，这让北京游客刘女士不断驻足享受其中。 这块挺好，我挺愿意走这条道的，看着心情挺愉快，挺高兴的。 市民赵先生告诉记者，他每周都来万米木栈道上健走锻炼，现在木栈道休憩和提升带给他更多方便。赵先生， 之前的有的地方就是走路的时候可能会有些硌脚啊，或者有一些小洞啥的，现在就是修完重新粉刷的漆面以后感觉非常平整，走路也特别顺畅，感觉特别好。 秦皇岛万米木栈道起点为金孟海湾，终点在鸽子窝公园，全长10.29公里，于2014年竣工。由于风吹日晒和海浪侵蚀以及恶劣天气的影响，木栈道受损严重，于是秦皇岛市海洋和渔业局在今年旅游旺季前对破损的木栈道进行了修复和提升。秦皇岛市海洋和渔业局四级调研员曹宪峰， 我们这次这个工程呢，确定的原则就是以修为主，换一块就更换一块。那么呢，在这个金乌浴场到千水湾浴场呢，大概有3.5公里左右呢，由于受这个风沙雨水常年累月的这个侵蚀，破损严重。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重点的进行了更新。 曹宪峰介绍，为了提升市民和游客的体验感，他们不但给木栈道上刷上了暗红色的油漆，还安装了龟背灯。 无论你从远处、近处，从夜晚到白天，那么都是一个景观。 近日，电影《失孤》的原型郭刚堂父子团聚。昨天，片方华谊兄弟在官方微博发布团圆版海报，送上祝福。官方微博配文称，因为世界很圆，所以我们终将再遇见。电影《失孤》上映后第2307天，郭刚堂父子离散24年，终团聚。 接下来请听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旗帜》第八集《善继强》，让文化遗产有尊严地活在地下。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单霁翔，曾经的故宫的看门人，他让600高龄的故宫彻底变身网红，成为令当代年轻人最感兴趣的历史建筑之一。退休后，他成了世界遗产的推广人，研究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讲好文化遗产故事成为他的新使命。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我是故宫看门人。 曾经的单霁翔，逢人就这么介绍，而现在他在任何场合都会说：“您叫我老单吧。” 叫老单就行了。 作为故宫博物院第6任院长，